懊恼他们呢，就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言天色究竟天，色究竟天是正觉天子嘛。正觉天子就色界天王的正觉天子啊，那是一百劫啊，一百大劫你上到这个色界啊，做这个 大四禅天正觉天子，色界天子二百劫中尚未六欲天子，你这个功德就色界来做天子，做人之后呢啊，我们又做欲界来做天子，二百劫中尚未六欲天子，六欲天啊，四天王天啊，兔利天啊，夜摩天啊，道叔陀天，花落天，下凡自在天，六欲天嗰个天子都有得你做，二百劫中尚未六欲天子，一百劫嚟正觉天子，初禅、梵天、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呢、这个啊嗰、那个梵天王嗰个天子叫正觉天子，毕竟成佛啦。你呢个慈悲心嚟救济极夫人呢，呢、这个悲心啊，悲心圆满啊，咁样啊，毕竟将来都成佛，未成佛以前啊。你嗰啲功德啊，令到你啊永远不堕恶道。未成佛以前呢，啊，一直令你成佛。未成佛以前呢，永远不落地狱、饿鬼、畜生、恶兽、罗四恶道，乃至百千生中已不闻苦性啊！咁你呢，救老人个苦、病人个苦、产妇个苦，所以令到你呢，不但不见苦，已不闻苦。啊，眼唔见呢都唔出奇啊，吓唔见唔多，耳都唔闻啊，有耳不闻，不闻呢个痛苦嘅声音，耳不闻苦性。复之地作，若未来世中有之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啊，讲啊，地藏王菩萨，我哋南阎浮大啊，系咪呢个国王啊？婆罗门啊，将车啊，咁样啊，贵士等，咁啊难作如是个布施咧。第一个布施六根不贵之人，第二个就布施供养啊三宝，第三个布施咧就受补黑庙啊，唔一定起神嘅，受补咧够黑够庙够劲够正。咁啊，第四个故事咧，就系救济呢个老人、病人、产妇，咁啊，能作如是个故事，莫福无量啊！莫人见个福嘅系无量个福，若更能回向，不问多少，不请成佛，更能咧回向，将呢个福嘅回向发大，就变得发大福，唔论你。所作个福是多是少，你一回向咧，变为发大福，你自己一定会成佛。你唔成佛不能接受。啊，好似我哋一碗水倒落大海又大海水，一盆水倒落大海又大海水，一桶水倒落大海又大海水。如果大海水的时候咧，祈福无穷无尽。啊，咁样你想享受呢个大海水除非你做龙王，你唔做龙王，我享受唔到。我哋凡人边有享受大海水啊？嗰阵时咪做龙王，做开龙王可以享受大海水。咁样咧，呢、这个福回向法界亦复如是，变咗遍满法界嘅福嘅，你唯有成佛。你唔成佛咧，你个福嘅不能享受。要你享受，你一定要成佛。所以不问多少，回向法界。不敬成佛，咁一回向尚且得成佛嘅福，何况大色繁忙转轮至报啊？何况在欲界做呢个大色天王，在色界做呢个大梵天王，在人做呢个转轮天王至报呢？是故地藏普遍众生当而是学，因此地藏王菩萨，你普遍南阎浮大众生啊！有个国王大臣将遮贵士婆罗门等 当以是学，学这个布施。复持地藏，未来世中一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众种小善根，而无法下尘等许，所得福利不可为意。咁啊，讲人呢个国王长者大臣布施以外，又讲啊老百姓布施，出国会嘅王朝，除咗国王都讲老百姓咩？老百姓市民，市民布施，国王布施。各位咁样嚟分嗰个阶级嘅，复持地藏，未来世中一善男子，有善根的男子，善女人，有善根的女人，以佛法众种小善根，只要系佛法，留意佛法，佛法之众咧，种少少嘅善根，佛就佛宝啊，佛就法宝啊。法是成佛之法，佛是得法之法，离了法就没有佛，得法就成佛，离了佛就没有法，成佛就方能说法，成佛之法。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对这个佛法之众，种少少的善根，下少少的善根，这个佛法的种子，无法沙尘等许，所受这个福利不可为意。听这个佛法来种少少的善根呢，那么将来所得的福的人间天上的福不可为非议。当提出我们的老百姓善男子善女人将佛法来种福，种福，那么何以佛法的福叫做无法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佛法啊，是这个金刚的宗旨嘛，只有你向佛法来下宗旨，无法沙尘咁少，都是金刚宗旨嘛。佛法是金刚宗旨咯，一切不能坏，烦恼坏，坏不到佛法的宗旨。佛法的宗旨将来灭这个烦恼嘛。生死坏，坏不到这个佛法的宗旨，佛法能够了生死嘛。业障不能坏这个佛法，佛法知道业障本来是空的嘛，众生饥饿都不能坏佛法的种子，佛法能度众生嘛，咁样，所以这个佛法的种子啊，只要是佛法的种子，有佛有法，佛法的种子是金刚的种子嘛，一切不能坏，不能坏一切嘛。所以佛法的宗旨，一化散佛乃至不苦，其福不尽。一多化来供养佛，乃至不这个生死苦，佢个福唔尽，一定要令你成佛。所以佛法的宗旨，佛宗旨都为因，成佛为果嘛。一多化来供养三宝咯，系咪不这个生死苦啊？不咗生死苦啊，丢咗你个生死。这个福咪尽，那个福唔尽，其福不尽，系嘛？乃至成佛啊！因此，那系过去好多罗汉啊，都系用一朵花嚟供养佛啊！现在正我罗汉歌咯，不但啊解脱呢个生死，而且正我罗汉歌，将来都成佛。福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依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准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是人福利不可为言。呢段文呢，讲男子女人啊，就佛法嚟下种子啊，依佛形象啊，佛呢，佛嘅圣人啊。圣人嗰个形象咯，菩萨，菩萨又系圣人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呢个圣人嘅形象嘛。辟支佛，辟支佛也是圣人啊，辟支佛就了咗生死啊，除咗那个杂气啊， 所以辟支佛的也是圣人，啊，辟支佛的形象，啊，转轮王形象，转轮王修十善嘛，五戒十善呢，是人天成嘛，啊，降意二方便，在天大一二就一佛成，哦，所以转轮圣王，你唔好客气佢，啊，五戒啊，十善啊，五戒为人，十善生天啊，但系八卦经嚟开言显实咧，啊。或举手，或带头，以此供养像，而是指人灯，皆已成佛道。啊，一开乾天实咧，三成红归一实，一佛成，系咪啊？五成亦红归一佛成啊！所以呢个转轮王形象咧，就代表五界十善啊，都系诶、人天成嘅，都系一佛成啊。所以布施供养得无量福。无论你所谓佛像、菩萨像、辟支佛像、转轮王像，后面嚟布施啊，布施都做佛像，供养呢个佛像，得无量福啊！呢、这个得无量福，当男子女人攞百姓嚟布施嘅，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得无量福嘅。呢、这个福系咩福噶？系人嘅福，系天嘅福，人间嘅福。天上的福，那你数佛像就得人天的福啊，令你享人天的福，受圣妙乐，在人间享福，享这个圣妙乐，在天上享福，更享这个圣妙之乐，能受圣妙乐。若能回向八戒，是人福利不可为二。当然我唔想享人个福，人个福啊，我唔享受，唔享得嘛？即系有福唔系一定享噶喎。好多人都唔懂你个道理啊！一定会响，唔响又得嘛？下边一定会响呢，系嘛？我哋唔响啊嘛！所以古人讲：食至终成禄，不食至终成福嘛。诶、呢、这个终成啊，问呢个南禅老人家，南禅啊，禅师禅师，我系一个喺一个终成，终成呢个宰相啊。咁样我食自欲口位，唔食自欲口咧，食系你个福，唔食系你个禄。食埋你个福，咪享到你个福。若果唔食嘅，呢度福上加福就变咗禄啦。啊，来晒呢个福啊，大了了不得。所以呢个福报唔系一阵，唔系一定享啊。有啲人咧都俾呢个轮回嚟支配咗佢，啊，一定系享福，唔享得唔得？唔享又可以嘛？啊！我今日食一碗饭、两碗饭，哦，碰到啲黑鱼嚟，黑鱼冇得食，我可以嗰面嘅两碗饭啊，我可以俾佢一碗佢嘛，唔啱碗半都俾埋，我自己食半碗都得嘛，唔系一定要食两碗噶嘛，自己可以唔享受噶嘛，诶，所以释迦牟尼佛咧，佢都唔享福咧，释迦牟尼佛应该啊自杀一百年，啊，佢老人家话。哎呀，我啲子子孙孙啊，我啲儿子儿孙啊，个个都冇福噶，讲出界人。诶、啊，咁样我而家咧受人天嘅福，我不如啊唔受咧，嗱唔受，将二十年嗰个福，释迦牟尼佛八十岁入涅槃，佢应该自杀啊一百年，啊八十岁涅槃，二十年人天嘅福唔享受，交俾我哋嗰啲儿孙嚟享受，所以我哋而家个个都享佛嘅福啊。自佛个屋嘅，寸佛嘅意啊，食佛个饭啊，但释迦牟尼个福个福啦，有啲人点解咧？佢哋和尚尼姑个个都有福，使乜知个个都享佛个福嘛？啊，你生咗大富人家，你咪享老豆个福咯？啊，边个生咗啲贫穷人家？系咪啊？咁样佢出咗嫁，佢未出嫁以前可能佢冇福，出咗嫁以后咧，个个啊都有。有地方住，有衣裳穿，有饭食，啊，佢享佛嘅福嘛。所以呢个福唔系一定有享嘅。诶、哎，呢、这个人咧又弄错晒。啊，我而家有福，我有享啊，唔享得唔得咧？唔享又可以嘛。啊、享与不享系由你嘛。诶、哎，歌日经咧又讲，应无所住三其心，边个叫你享啊？讲明应无所住三其心。而家影无所住生其心咩？食的不食咯，嗰阵时食啊，当然唔食一样啊。个咁样啦，香啊，当然不香，随便可以唔香嘅。有波嘢就唔一定有享福嘅。 他们哎，你的门呐，男子女人，受佛像供养佛像哦，他们得无量福，甚至人天受圣妙乐啊，人天的福我唔享受，若能回向发愿，将呢个福个回向呢，将个回向，呢个福个自己唔享受，人天个福唔享受回向，回向发界众生，回向发界有情，现以此功德普及以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回向发界，是人福德不可为意啊！佢个福德能够回向发界啊，回向天发界、人发界、阿修罗发界、恶鬼发界、畜生发界、地狱发界，个个都正我福嘅，皆共成佛道。啊！佢个福点可以譬喻？是人福利就不可为喻，唔可以譬喻嘛。所以咧，呢个唔系一定要享福，呢个福可以回向啊。好似我个杯水啊，我正喝，我饮啊，我饮，我可以唔饮。你个边事兜落大海啊？但啲鱼个个都有份饮，一兜落大海，所有嗰啲鱼虾虾，个个咧都有份饮个杯水。嗰陣時就不可為意啊，唔係一定要自己飲噶嘛。我回向咗之後，個個都享受啦。嗱，不可為意。福之地藏，未來世中若有男子、善男子、善女人，以大乘經典默聞一戒一句，不忍眾心，讚歎恭敬，布施供養，是人莫大波布無量無邊。一难回向发界，其福不可为意啊！又讲呢个老百姓啊，男子女人，男子女人就老百姓，过去就称为老百姓。男子女人啊，咁样咧，前一段文就数佛像、数菩萨像、罗汉像、轮王像，呢一段文呢啊，就唔好啦，以大乘经典。大乘经典是成佛的法门，教我们怎样修行，教我们怎样用功，教我们怎样做人，教我怎样学佛，一直修到成佛的嘛，这个大乘经典嘛，妙法莲花经我们不妨多读，教我们怎样出苦海，教我们怎样成佛，这个大乘经典《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也是大乘经典啊！波若佛母出生三世佛，一切佛从波若而生，这个咪大乘经典。假如呢个男子女人啊，遇即系碰到大乘经典，默问全部受持读诵就好啦。《八卦经》七经啊，我哋受持读诵。金刚经一经我们受持读诵，全部来受持读诵。不能全部受持读诵，默听闻一戒，一四句偈。一四句偈就是理言用嘛。自发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这个咪理咯。佛子行道以来晒得作佛，这个咪是咯。自发两足转，自发常无性，这个咪理啊。佛种从言气事故先一成，这个咪是咯。凡是一四句偈就是理言用，性相都不二嘅。那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咪是咯。若见自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咪理啦。一四句偈必定是理具足啊。有金刚正光，是不是一切有为法而梦幻泡影，这个就是咯。而露亦而电影作而是观，这个就是理了，是理言用。所以是理言用，性相不二，那句戒啊，就能够到你到彼岸啊，离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啊。所以这个属于法宝嘛。那入听闻一戒，一句一句啊，一句的时候，当以奉花， 奉法之降生呢个奉法，有两位斋啊，向呢个知人种花化境，知人俾你同两位斋做工，点可以种境？我系知人可以种境，你系唔系斋人？你又做嘢，你又做工作，唔可以种境。啊，呢个位斋嗰面咧，前夫精神咧得后实呢个花化境啊。呢、这个知人种的时候，佢哋偷听啊，俾佢听到两句，系咪？百青年花香，百年花香，花是香，果是香。哦，香包嗰一句，嗰一句咪咗四件偈啊！青年花香，百年花香，花是香，果是香。啊，咁样佢听到嗰两句，好啦，我又念花化境，你唔俾我念，我都识会念。我念嗰四句，你又念一步，我又念嗰四句。一味啊，青年花香，百年花香，花是香，果是香。啊，呢、这个咪仔啊，念嗰一四句偈咧，佢个罪就消除，走入脱离咪仔个身，死咗。死咗之后，呢、这个纸人正啊埋咗七日，佢嗰个坟墓嗰处咧生多青年花出嚟，青年花出嚟啊！呢、这个纸人嗨佢啊，我念花花经都未曾。结多青年花，你喺度生得青年花，系你从呢个地方生出嚟，啊，从嗰个舌根嗰度生出嚟，啊，点解个舌根能够生青年花？佢又念花化境啊，佢不过就念一句啫，你就念一步啊，但系佢又无心而念啊，无心嗰个随时随地都话口噏噏咁样噏呢个青年花、百年花嘛，诶，就俾佢啊念到得利益啦，就生咗青年花。所以大乘经典啊，一文一戒一句受持读诵，胜过行河沙七宝布施。行河沙七宝布施得人天个福，其福有尽。若果受持一四句戒啊，阿明啊，唔发尽至理啊，其福无穷。所以啊，你能够听明一句戒一戒一句发呢个引诵。忍众心，忍即系勤也，勤尊重嗰个神，发呢个尊重心，嗰一死一句偈。所以念经唔系一定系念晒一半，诶，一个受持一四句偈就好啊。假如咁讲经咧，我哋受持一四句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啊，以后咩烦恼都冇。而咩境界到嚟？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拜佛咧都唔覺得痛嘅，啊！佢有咗個四句戒咧，佛名做乜嘢咧都唔覺得辛苦嘅。佢無我相啊！啊！我拜佛拜一千拜一萬拜無我相嘛、啊，哪里有拜佛嘅相咧？啊！無人相嘛、啊，唔可以喊大一嘛、啊！啊！我拜佛拜到大一嘛、啊，無眾生相嘛、啊，唔可以分別人我是非嘛、啊，無受者相。唔论时间性，冇咗时间性，诶、咁样佢就离咗四相啊！所以若听闻一句一戒，发呢个尊重心，殷勤尊重心，赞叹嘅恭敬嘅嗰一四句戒咧，或者全部敬天布施供养，是人莫大果报啊！莫涅槃嗰个大果报啊，无量无边。智人莫大果报就讲人天的果报，即人就做人王，即天就做天王，得人天为王的果报无量无边。日南回向八戒，若果正果你见那个功德啊，我哋回向这个八戒啊，所以众正功德时升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贤沉溺之众生，速往无量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萨摩诃波罗蜜。呢、这个就众经功德回向嘛。一能回向众经嘅功德，回向八界众生咧，其福又要虚空，不可为已。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呢、这个众经嘅福能够令你同埋一切众生成佛。你话呢个福又点可以譬喻嘅？福似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塔住大乘经典，甚者布施供养， chim lại tàn hàn cung kinh hạp chén à, đi đến mặt nè cái phong lão bác sinh để phù xìa chân là chi nữ dạng cứ phong đó này có Phật Tháp chi như gọi là Phật Tháp á Phật Bảo á tài sinh kinh tí như gọi Pháp Bảo á sân chế phù xì cung nhận sân chế thì như gọi sân gọi hạp á à, ngô phù xì thì hạp ngồi có phù xì à tài sinh kinh tí à, dân kinh á hạp ngô chú chín à ngô chú hí à chứ được sân chế sân gọi Phật Tháp sân gọi kinh tí nè ngô đề lệ phù xì cung nhận chim lại à khi cho Phật Pháp Phật miêu lo ngồi để dắt chim dắt lại chan han à chan han Phật Pháp à như gọi cô ấy Phật à nhìn trời Phật mê lọ Phật sập phong Phật Sam Lai Phật có để chan han à cung kinh học chế à chan han xuất háo à ngồi để dùng cái gọi háo à xuất cái gọi xịt xem để chan han cung kinh là xuất xâm mà học chế là xuất cái gọi chan han học chế lại Phật nhi cái sân có cái hấp sân có kinh đi nè, nhẹ gì cú chế cầu cầu hấp cầu kinh à, lâu như cái cầu hấp cầu kinh nè, mà để các chú chú đã phụng đó này cầu hấp cầu kinh, thao đấm là san kinh đó này có bạc hấp, nhi cái là cầu hấp, ê thằng chiều y chín hí cái hí lọt là à, mà ta nhi cái hiến thông chi, nhi cái lĩnh phụ chi汉朝嗰阵时，汉明大嗰阵时，已经起咗咧。现在都还存在呢、这个咪旧刻旧庙啊！日以故遮旧日以故遮呢个旧刻旧庙旧境啊，或毁坏啫。呢个刻毁坏，我就可以受证。诶、啊，呢、这个字起坏，我就可以受证烂庙。呢、这个境咧，哦。残咗咯，我哋亦可以嚟报敬啊，受报呢个敬啊，呢、这个旧敬啊，曾经有好多人读过嘛，有啲人读咗三十年，诶、啊、呢部敬咧就有价值，有三十年仲敬得咁得咧，你嚟香港请一部敬翻嚟啊，一年都冇，一日都冇，未曾中过嘛，中一年就有一年功德，中十年十年功德。中三十年有三十年功德嘛，所以人都唔及鬼神。鬼神一见到嗰部经，我三十年啊诵经啊，哇！佢夜晚啊，佢都嚟顶赖嗰部经。三十年诵经功德，我而家靠头顶赖。诶，新嘅经咧，啊新嘅经你印几度都得噶，你有钱咪印咯，印咗你俾个地方嚟撞咯。但冇人诵噶嘛，佛都有人拜嘛，唔拜啲咪有功德咧？经都有人诵嘛。唔中啲咪有敬德咧，所以嗰啲旧佛像、旧刻、旧庙、旧敬，通通有过去嗰个大德告赞受持读诵供养嘅功德在。所以咧，若以故者，或毁坏者，受补荣美。故啊，有啲未曾坏啊，有啲坏咗，我哋有受补啊，受补呢、这个啊。敬啊，受报你个黑庙啊，嗱，受报名利，默读发心，或者自己一个人发心咧、啊，受个黑有好多钱，自己能够做得到做得到啊，受呢个黑默读发心，默献多人同共发心，啊，自己力量唔够，或者我哋个献人咧嚟随喜，或者大众财圣合力嚟受呢个报合，嗱，默献多人同共发心。疑是等待啊，三十三中尚未小觉王尘，随喜功德，随喜受补佛塔、佛庙、佛殿，呢、这个随喜嘅人啊，佢将来有咩果报咧？疑是等待三十三中尚未小觉王尘，咪做个小觉王。闲以智人呢，闲以发起受补佛塔、佛庙、佛殿呢、这个发起人呢？啊，呢个发起人呢，咁样可以自己做啊，但佢功德分开人做，咁样叫埋人家嚟随喜做。呢、这个发起人啊，咸以之人，尚未沦亡，早个转轮圣王啊，还以善法教化至少国王，禁晒啦， 我发起你来随起，是不是来晒呢？我发起就做尊伦圣王，你随起就做小国王，有禁晒有来晒，来晒这个大国王呢就来教化这个小国王，有过去有现在嘛，所以过去有个普明普安王，普安王是大国王，今天有四个小国王呢跟他做朋友，做朋友呢普安王是行菩萨行，其余这个四个小国王呢但是邪见的，不光受行的，今天这个普安王呢就叫这个四个小国王到这个宫殿来，当他们受五欲之乐，七日受这个五欲之乐，一夜咁样享乐，又饮酒又唱歌又跳舞，哎呀，色色性性享呢个乐，享乐之后咧，咁样就普安王咧送四个国王就回家，咁样送，临别啲时候咧，呢个普安王就问四位国王：你哋嗰个志愿系乜嘢咧？有个国王啊，我嗰个志愿啊，希望亲日百花茂盛，由于言嘢，我款呢天然嗰个快乐。你又点样乐呢？我现生生晒晒做国王，为我独尊。佢又做国王喎、啊。你又咩乐呢？我希望得个靓嘅太太，好啲儿女，我享嗰个太子之乐。你又享咩乐呢？我希望我父母在行，我全家呢就享这个享合家之福，我享这个乐。今天这个普安王说，你们那边的乐都是无常的，不得常知的，是无常的。那四个国王就问，原则你又享什么乐呢？我就不老不死，不苦不乐，不饥不渴，不寒不热，全忘自在的。你这个乐向哪个地方求？我这个乐是向佛求。现在佛呢，释迦牟尼佛在奇门精舍，来这个地方不是好远的。今天我们来见佛，我们好想得这个不老不病，不死，不饥不渴，不寒不热，全忘自在的乐。我们都希望得这个乐。今天普安王呢就带这个四个小国王呢就去见释迦牟尼佛。普安王啊就顶礼晒尊，晒尊啊，我们虽然咁低个人生啊，但我们那面着以晒间之乐的，晒尊你为我们设这个苦带呢？释迦牟尼佛设个白虎，设这个白虎，四个国王都向到啊，心开意解，正须何缓果，正须何缓果，即时就赞叹，普安王啊，这个大菩萨、大乾菩萨来教化我们，令我们见佛见道。我们初次啊，好埋的，觉得这个供殿呢，不知几可爱的。现在我悟了道之后，望下我这个供殿呢，犹如厕所咁邋遢。我现在做国王，我就不做了。正个国王呢、辞了这个职，交给这个弟弟去做。四个王呢，小国王呢就出家就修行了。可知道这个大国王教他随喜受波黑庙，将来这个大国王啊做尊伦圣王，又教他随喜那个小国王的人呢教化他，是不是返埋成五转凡都入圣，故云还以出世间这个善德教化至小国王。我哋今日講到此處為止，下面成功。